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给大家说了一个就是自我检测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办法哈。很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问怎么来做哈。那今天我们来公布一下吧。 这个办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医学上叫的画钟试验。 画钟 对 试验。 就是我们家里墙上挂的那个钟哈。这个呢是用于痴呆检测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筛选的方法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大脑的顶叶和额叶的这个损害啊，这个检测方法呢是非常敏感的。这个呢就是从我们正常人里面检测出来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敏感度是86%，那么它的这个特异性呢是96%，就是说这个检测呢可以有96%的把握，测得这个人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哈，那么这个具体检测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啊，我们给这个被检测的人呢给他一张这个白纸，然后呢告诉他您画一个钟，然后呢再告诉他您呢把这个钟呢上面标上现在呢是9:15了，然后说完了以后呢让这个受检测的这个老人啊就是在10分钟内完成这一个画钟的这个活动啊，然后他完成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评判他画的好还是不好啊。这个评判的方法呢是4分计算法啊，那么怎么样就得了一分呢？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完整的封闭的一个表盘，这个就是得了一分，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圆形，就是尤其是接缝那个地方啊要接得很弧度很好啊，如果接不上缝这个呢就不可以得啊，如果完整的一个圆形接缝接得很好这个就得一分。然后把这个数字啊能够安排在表盘里面，因为表盘里面不是有1到12这12个数字嘛，如果在这个把数字能安排在表盘里面，安排这个圆里面，那么这个呢我们又得一分。那么这个数字都在圆里面，如果12个数都在正常的位置上，这个又是一分，这就是3分了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告诉他画这个9:15对吧，那么他的这个小短的这个针10针在这个九的这个位置上，指向九的位置上，然后那个分针能指到那面，就是3点的那个位置上嘛啊，过了15分钟，那么这个10针跟这个分针是个平的，那么它能正确的用10针跟分针表达出来9:15，这个呢就又得一分，这就是4分啊。 画一个圆是一分，把数字写在圆里面是一分，一到十二写正确了是一分，然后时针跟分针的位置摆正确了又是一分，四分， 就是九点一刻这个位置给它标明正确， 哎， 又得一分， 对，这就四分啊，这个很简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判断这个人的认知水平啊，那么如果是三到四分表明认知水平正常，三到四分就证明他是个正常人，哎，不会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如果零分到两分的情况下就表明认知水平下降了。那么可能听众朋友啊就说，哎呀，这个画中这个实验好像比较简单。其实啊，画中的这个实验啊，它代表人的很多水平。第一，可以代表人的这个记忆力水平，因为我们是先告诉他您画什么，然后告诉他您画什么时间的一个钟。那么如果是这个记忆力下降的这个老人，首先他您告诉他完了以后，他在提笔画的时候啊，他就记不清您告诉他画的是九点一刻了。哎，这个时候他的记忆力是下降的。还有一个，虽然是一个钟，它代表了我们很多的认知水平。比如说九点一刻，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时针呢，要在九的这个位置上，那么那个分针呢，要过了三格，一格是五分钟，三格是十五分钟。这个呢，既代表人的知觉，又代表人的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是心理学上很深层次的一个认知水平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它看似很简单的一个测试，实际它的医学原理是很深奥的。而且呢，这个画中的这个实验啊，它不受语言和这种文化程度的限制。你比如说文化程度很高的人，我们可以要求他画一个钟。但是呢，比如说这位老人他没有念过什么书啊，也不太识字，但是我要求画一个钟，他也是能够完成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很好的一个检测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方法。 好，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想给自己的父母或者什么亲人测一测他是不是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倾向的话呢，就用这个办法去测试的话呢，它的成功率准确率是非常高的。 这是常用的一个筛查的方法。 是的，如果还没有记下来没关系，也可以拨打电话再问啊，是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那我记得您在谈到这个病症的时候也说过，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啊跟一些常见病哈、是有很多的关联的。 对，那么其中它跟两大疾病啊关系密切。第一大疾病就是高血压，第二大疾病是动脉硬化。而且这两大疾病呢是老年人的高发病，而且这两大疾病呢也是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的诱因啊。那么由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老年人啊，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呢是有脑血管疾病的。而且这个高血压它也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因素。那么心血管疾病的人也是老年痴呆的高危的一个人群啊。那么这个血压升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大脑动脉啊长期受这个高压的这个影响，脑动脉的这个弹性呢就会降低，而且这个管腔呢就会变小，因为您长期的高血压嘛，血管内膜破裂了以后呢就会有斑块的形成。不仅仅是脑动脉的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那么由于斑块的这个堵塞以后啊，这个大脑的血氧的灌注量会下降。那么大脑的这个血氧灌注量下降了以后，它脑功能肯定是受到影响的，因为它有一部分的这个脑的那个脑组织是会坏死的。而且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脑细胞啊，我们在医学上叫做神经元，叫做神经细胞，它一旦坏死了以后是不可逆的。您看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得了这个急性的脑梗以后，它的那个 致残率和导致那个死亡的那个发生率为什么那么高哈？就是因为脑细胞大面积的死亡了以后，它不可以修复和再生。那么这种慢性的缺氧，就是高血压造成的慢性的缺氧啊，也是可以造成我们大脑的细胞这个神经元在慢性的缺氧的过程当中，它从一个活跃的脑细胞变成一个奄奄一息的脑细胞，最后变成死亡的脑细胞。这个脑细胞是逐渐减少的，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死亡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高血压的老年人呢，也成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病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呢只是一个高血压，然后慢慢的呢记忆力下降了，然后慢慢的认知水平下降了。比如说五年以前还能很好的画出一个完整的钟来，在五年之后的时候呢，画的这个钟呢，比如说您让他写一到十二吧，他把一到十二就是在很短的一个位置写一到十二，就是把一到十二的这个位置没摆正确， 就他不怎么知道排列了。 对，而且他画的那个，您告诉他，比如说画一个九点一刻吧，他就不知道时针放在哪儿，分针放在哪儿了。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的缺血缺氧的这么一个过程，导致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而且这个大脑的这个低的血氧灌注量啊，就会导致我们，大脑对这个葡萄糖的利用率减少，然后还有一个低的这个灌注量呢，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叫一氧化氮这种元素的水平的下降，那么这个下降呢，也是这种我们这个大脑损害的一个重要的致病的诱因。所以说高血压呢，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压啊，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了以后呢，才能减少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才能减少阿尔茨海默症的高发。那么在这儿，可能听众朋友说到这儿要问了啊，说我怎么来控制？比如说我已经有高血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肯定自己要，掌握方法吧。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放宽心，用对药，管住嘴，迈开腿，零吸烟。胡大一教授给的五张处方，对吧？这个您就一项一项要掌握好。另外，像中医中药啊，比如说我们给到的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活血化瘀的这个中药的方剂啊，里面有这个三七。有杜仲啊，三七本身它就是活血化瘀，同时是止血很好的一个这个中药的一个方剂啊。另外它还以这个葛根、昆布啊、地黄、丹参为辅药。您看这个丹参不仅仅是可以改善脑血管的供血供氧，对于心血管病也有很好的干预啊，它可以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对吧？而且呢，对于像我们葛根啊，像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也是非常好的，包括昆布，对吧？这个都是对于这个血管病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干预作用的这种方法。而且宋代的名医雅祥，他就是用了我们谈到的这个方剂啊，治好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血瘀症。那么那个时候中医叫的血瘀症，就是现代人讲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实际 是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说法。那么这个方剂在活血化瘀降压这方面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所以无论您是已经有了阿尔茨海默病了，记忆力下降了，对吧？或者是您现在呢就是有脑血管病，对吧？就是有高血压，都可以用到我们谈到的这款中药方剂。 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活血化瘀降压的这个中药方剂哈，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另外呢，我们对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将给予免费体验这样的待遇啊。所以呢，大家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参加免费体验。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 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好，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免费体验20个名额那个活血化瘀降压的中药方剂。 嗯， 大家别忘了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啊。我们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啊，对它的改善呢，有些专家也提到过，比如说从心理上啊、行为上呢加以干预的话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哎。那么在老年痴呆的这个病的进行当中啊，哎，它呢就是会伴发出现这种精神方面的症状啊，哎，早期呢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患者，除了这个近视记忆的下降以外呢，它会伴发情感方面的异常，比如说淡漠，主要是这种就是说他这种表情是很呆板的，很对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种漠然的一种状态， 就漠不关心， 对，而且他就感觉很自私，不愿意跟家里人呢，进行这种交流哈，这种情感上的一种淡漠，哎，当家里人就是发现他，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呢，他就这种记忆力已经下降的比较严重了啊。有的时候病人呢自己呢也会意识到自己这种情形啊，在轻症时期的时候可能很多病人呢他会有一个就是对这个病的自知吧，那么他知道这种情况以后，他会认为我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倾向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不自信，哎，同时他就会有这种抑郁、焦虑、失眠的这种症状。哎，您像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患者吧，哎，他白天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昏昏欲睡的，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他就不睡了，他就起来以后啊，他就会，看看门关好了没有，看看窗户关好了没有，就这种他非常的紧张、焦虑，同时伴有抑郁啊，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也会 起来的时候自言自语啊，说啊家里人不关心他啦，然后又是老大对他不好啦，哎怎么怎么地啊，就是有一些就是 牢骚啊等等， 哎对，就是说他的这种情绪啊就是非常的就是不正常，而且有一些老人呢他就会有一种我们医学上叫做激越行为，这个激就是激动的激，越的话就是越格的那个越啊，叫激越行为。然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呢？第一，它是一种易激惹的状态，一句好话它会就激眼了。然后呢它呢还是属于一个它有攻击行为，比如说别人好好的，他见了人家以后他就会撞人家一下，然后骂人家两句，然后甚至是有一些就是就是激惹别人的这种行为哈。那么就是说别人不理解的这种情况下，就会认为说哎这个人怎么回事，就会有很多的矛盾冲突发展出来哈。您看我们在前面的那个就是讲那个画家李可才的故事的时候，画家这个夫人他就说这个老李就手做一个这个手枪的这种手势，然后就老对着他那个同病房的那个患者，然后人家那个人就不乐意了，说我给你让了一个病房让你住进来，你还老拿手做一把枪的指示，这种姿势对着我啊，就说就不让他住了。实际这个就是这个脑血管病以后造成这个患者的一个痴呆，造成他的阿尔茨海默症，所以他就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攻击行为， 是一种病症的表现， 对，是一种病症的表现，不是他心里我想伤害您周老师，是他这个病他没有办法， 是， 他就是这种异常的一种行为，所以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心理干预的这个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如何来进行这个心理干预啊，我们心理干预呢有很多种办法啊，而且这种办法呢是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治疗啊比药还管用的，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吧，要用镇静的这种疗法吧，抗抑郁的疗法吧，包括这个特别有效的啊目前世界上和我们国内都公认的这个安理申吧啊，这个非常有效的这些药物，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心理治疗其实它是更强大的一个治疗的办法，那这个办法呢包括心理疏导、现实定向的疗法，还有验证的疗法、回忆的疗法、音乐的疗法、艺术的疗法等等啊，还有这种我们活动还有认知行为改善的这种疗法啊，就是有很多种方法，那么我在这儿呢今天要说的一个是验证疗法， 但是我觉得好像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啊。如果要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验证疗法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在今天的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哈，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做进一步的咨询，告诉您怎么来做这个验证疗法。 对，而且这个验证疗法这个办法非常非常的管用，周老师，尤其是对于阿尔茨海默症，对于我们刚才谈到那个无论是淡漠表情的、淡漠型的，还是这种攻击型的，都非常管用。 是的，八点半之后别忘了来询问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其实对于老年朋友啊，平时这个生活一定要安排的丰富多彩哈。为了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更加快乐的生活，也适应大家的要求，我们养生之道和社会联合共同举办了一个红色之旅的活动，就是到延安去旅游啊。那么这次呢，我们是10月30号到11月3号，一共是5天3夜。应该说延安呢是红色根据地哈，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个发祥地，所以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想去看一看，比如说那儿的这个壶口瀑布啊，另外呢像这个宝塔山呐、还有这个中央大礼堂啊，甚至呢还有中华始祖圣地黄帝陵等等的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这次呢只有40个名额，所以如果您想参观的话，您想参加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咱们是先到先得。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